巴拿马注册货轮泰安号和中国台北货轮长虹一号船员16号在南浦港举行集会，庆祝光明星节。会上讲话人说，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是一位杰出的思想理论家、非凡的政治元老和卓越的先进统帅，他把朝鲜转变成了一个任何强敌都不敢触犯的东方核强国和宇宙强国，还将世界资本化事业引向了胜利。集会通过了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信。